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大家收听建筑二的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文教组的节目，今天继续会跟大家讲一下日本的建筑。这个系列入面已经讲到第十一集，一直跟大家讲了很多日本的建筑文化，还有也都举出了很多日本很著名的建筑物作为例子等大家去认识一下。而继续我们今天的主持有我冯杰，也都有黎东耀 Stan 的 Stan 你好，还有曾卓然卓然 Hello 好，我们今天会讲的这个无论是电影又或者是历史建筑的例子都是极之出名的，但是在我们讲这些这么出名的内容之前，我们首先都要作出少少的更正，就是关于我们之前的一些集数入面，有时可能真的在讲的时候大家太兴奋了，因为始终关于这一段历史啊，大家都会觉得很津津乐道，但是有时在兴奋的时候可能都会有少少的即是讲错了少少的东西的，都希望在这里作出少少更正的。咁就係呢，我哋之前有一集呢就係讲由平安京至到京都，就係讲京都嘅发展同埋历史嘅时候呢，有一部分呢就係讲到呢织田信长佢嘅一啲战争㗎喎。 冇错啊，呢度首先我就要沙冧先啦，因为係由我嘅口里面讲错嘅。咁当时讲呢个京都或者平安京嘅地理环境啦，咁就曾经提过洛呢样嘢嘛，洛阳嘛，即係京都就模仿中国嘅洛阳。咁嗰时提过信长就上洛就挥军去咗东京。点知呢，其实即係我后尾再听返录音呢，咁就原来其实就唔应该系东京，系京都啊。咁再讲清楚啲啦，挥军上洛呢就其实系去京都嘅，就唔系去东面嘅东京嘅。 係啊，喺其实当时嘅讲里面呢，仔细嚟讲咧系好有趣嘅，点解？因为上洛咁讲洛阳啊嘛，咁但洛阳咧的确系咧我哋中国常见咧话洛阳长安，洛阳长安嘅时候咧， 洛阳喺东面， 东京系啊。咁我哋喺某啲时代啦，唔系全部啦，喺嘅中国嘅时候咧，有阵时咧都会叫洛阳咧做呢个东京嘅或者东都嘅。咁啊， 东都 系啊。咁喺即系隋朝嘅时候都有咁嘅叫法。咁所以喺实质上我哋讲嘅时候都明确讲到系解释翻京都嘅西边咧，相对系因为发展上咧荒芜啲，咁反而咧留得低强繁华啲。就是东边，所以我们就直接不会叫上京，就会叫上洛，就这样解。 是啦，咁呢度又等大家又理解多啲啦，亦都即係喺节目入面啊，有一啲嘅历史上面或者喺啲实际上面有一啲嘅错误，我哋都指返出嚟啦，咁希望大家都留意返啦。咁好啦，咁我哋呢又正式进入返呢我哋今日所讲嘅主题啦。 咁而呢上一集嘅结尾嘅时候呢，我哋预告今日讲嘅题目呢会集中喺大阪城嘅。咁但係呢我哋节目团队返去嘅时候呢研究过，如果我哋跟返个时去同大家去介绍历史同埋建筑嘅时候呢，我相信呢如果我哋首先今日呢集中讲下基路城呢会比较贴切一啲啦，同埋呢同埋今日我哋所讲嘅电影黑泽明嘅恋呢个关系亦都会比较大一啲㗎。因此呢一阵呢我哋嘅节目入面呢会介绍战国时期城国嘅建筑以及呢系基路城嘅，咁大家呢记住呢就唔好错过啦。咁而黑泽明导演嘅经典嘅电影恋，唔知道你又有冇睇过呢？ 恋，一文字受苦征战多年，威名远播， 佢七十岁之年，希望长子太郎继任为主公，并将家业一分为三，由三个儿子分掌大权，并嘱咐佢哋要兄弟同心，延续国家威势。不过三郎当场反驳父亲枉经乱世，此举必然令家族不和，国家大乱。受苦一怒之下，将三郎驱逐出境。三郎于是去到邻国入赘为世。而后来一门之家果然被三郎言中，父子及兄弟间纷乱开始。受苦辗转被太郎及二郎赶至无处容身，加上兄弟益长，内乱不断，一度强大的国家一步一步分崩离析。 咁今次呢一套乱呢就非常之著名啦，由黑泽明导演啦，1985年嘅电影作品。咁呢个时候即係讲緊2018年啦，去睇返1985年嘅电影30年前嘅，就真係觉得嗰种感觉呢俾到人嗰种质感啊，同依家啲电影係真係完全唔同啊。嗰种就算依家我哋话拍千军万马又好，上天飞天落地咩都好，战争场面全部你都会觉得总係争咁份真实感。但是我哋当睇返呢一套乱嘅时候，就觉得哇呢啲嘢好真，就算你明知嘅电影作品梗係假㗎喇，咁但係嗰种俾人嘅真实感影响到人呢，就呢一套电影呢俾我嘅感觉呢非常之强烈㗎。卓然兄，咁你有点样睇呢一套嘅电影啊？ 几样啦，咁大家知道乱呢係黑泽明最后一个作品嚟㗎，咁非常之重要嘅一个电影作品啦，亦都係即係几乎赢尽全球嘅各大嘅荣誉嘅一个作品。咁呢个大家都可能会知同埋理解。咁乱同埋影武者都係黑泽明后期呢个作品。所以都是彩色啦，同埋呢其实当时资源已经非常之好。咁呢个佢里面嘅艺术成就嘅高，我都大为公认，咁所以我都唔喺度再多解释。咁但係其中有啲点呢都可以俾大家去讲嘅。咁譬如话其实乱呢可以明确咁讲，其实佢改编自莎士比亚嘅李尔王嘅呢个嘅劇啦。咁我对李尔王都系大学时期嘅阅读嘅作品，最深刻嘅印象呢可能就系李尔王，即系大家都知道古仔，就系佢交咗俾三个女打理佢嘅国家，但系三个女同埋佢哋个女女婿国为鬼胎，咁佢就其实系被放逐嘅，被自己嘅女所放逐。咁但系关键嗰阵最迷人嘅地方就系，即系所谓嘅荒野，就喺森林里边嘅，成日摘竹啊，即系四处咁行嘅时候咧，嗰种孤独嘅感觉咧，可能喺《李尔王》里边最印象深刻。咁而喺呢一点上面咧，黑泽明嘅处理都系，我认为嘅改编都相当之精彩。当然喺森林都有行嘅，咁但系佢更加多咧，可能喺个城入边。咁嗰个感觉呢，仲系嗰个孤寂嘅感觉啦，同埋佢个身边嗰位近臣呢，即系佢叫小圣啦，即系佢啲近侍呢同佢之间嘅对话呢，亦都好有好强烈嗰啲所谓笑话去到尽嘅一种悲哀嘅感觉。咁所以呢啲嘅部分亦都见到，即系整个嘅艺术嘅修养啦，同埋佢对改编一个咁经典嘅剧本嘅一个把握。 呢个呢喺我第一次睇嘅时候都觉得佢好似一个寓言故事咁样。即係当时就唔知道佢係李尔王做改编啦。咁但係呢就当睇嘅时候呢好有希腊悲剧，或者真係已经涌出一种莎士比亚嘅感觉。即係喺个故事嘅推进入面觉得啊呢一个好似好唔写实嘅一个嘅故事情节啦，冇理由俾咗三个仔，咁但係冇理由反面反得咁快㗎，或者本身好似两个仔都好尊重佢。咁但係当继续睇落去，觉得嗰样嘢对于人性嘅刻画其实係非常之深刻同埋好真。咁但係讲起真同埋假呢，我哋睇返今次呢一套黑泽明嘅乱呢，讲下佢个故事嘅背景呢，呢一个亦都值得讲究竟系真定系假啦。咁因为喺个故事入面呢，其实佢冇好讲到明其实系边一个时代啦。咁就算佢讲嗰个一文字家族啊，即系成个故事最重要嘅一个主角嘅家族呢，都系一个虚构嘅家族嚟，咁人物都系虚构啦。咁但系感觉上佢都可能系唔系同拍摄啊或者取景有关呢，佢都令人有一种系好似真实发生过嘅嗰种嘅感觉㗎。 系我哋即系如果分佢为大个嘅，即系话嗰里边嘅情节唔少都系嚟自李尔王呢个部分或者呢个取材啦。咁但系你话成个嘅历史背景咧，大家都见到咧，其中有一个好明显嘅例子，即系佢就攞住三支箭，然后尝试就截断 唔成功，咁然後就話咧啊，我哋係一個只要你三兄弟同心合力咧，就會冇事啦。咁、這個咧其實喺日本嚟講，佢哋叫做三次之訓啦。有出名咧就係戰國時候一位大名叫做毛利元就咧，同佢嘅即係三兄弟講過一個故事。咁實質上咧都係傳說嚟嘅啫。咁但係呢個傳說都被日本人講為傳說，咁大家都當真㗎啦，即係咁樣，即係咁樣。咁 原故事啦，好少都係分真偽啦，有時 都係一啲加訓啦，即係話俾你知兄弟同心就會解決問題啦。咁呢個毛利元就嘅故事咧，亦都係同三個仔有關係嘅。咁喺歷史上真係出現，咁中間有啲嘅故事，一家我都會再仔細咁去講嘅。不過起碼咧講咧毛利元就嘅故事咧，就係一個成功嘅例子，即係三兄弟係的確係同心同力嘅。咁、而呢一個嘅亂呢個改編咧，反而就調翻轉嘅，就係、一個其實係三兄弟之間係即係自相殘殺嘅一個故事。 咁、我去睇呢一个乱呢个古仔咧，咁咪主角家族叫一文字啊嘛，姓一文字噶嘛。咁但系历史上咧，其实就冇呢个家族啦，日本。但系咧，头先所讲嘅毛利家咧，其实佢嘅家紋咧就系、所谓嘅一文字三星，即系一画喺上面，下面咧再加三点圆形咁样。咁呢个有少少都间接有少少关系。咁但系更加重要咧，其实呢一套戏虽然冇讲明系属于咩时代，但系就当然好明显就系属于日本嘅战国时代啦。咁首先，成国呢样嘢，今集我哋嘅主题点解需要有成国，就系、因为要有打仗先至有成国啊嘛。咁其实日本喺战国时代之前，其实嗰种咁嘅战争一般都系啲野战啊，喺野外或者海战呢啲，就好少话有呢啲咁嘅真系好大规模嘅攻城啊咁。咁所以咧，你见到戏里边嗰几座嘅成国咧，咁其实都系暗示咗系战国时代啦。甚至乎我再详细少少睇咧，戏里边嘅嗰啲所谓嘅天守阁啊，一阵再详细少少讲啊，即系个城里边嘅特别高嘅，好似一座塔咁嘅嗰啲咁嘅天守阁啦。另外再加里边嘅所谓嘅铁炮或者系嗰啲咁嘅火城枪啦，好多嘅枪战场面噶嘛。咁呢啲咧，其实出现嘅时间咧喺日本嘅历史上咧，就去到战国时代嘅末期啊，大概到十六世纪中期以后咧，先至喺日本出现。咁所以咧，如果咁样去，你当为好间接咁样去暗示咧，戏里边出现嘅嘢系比较接近真实日本历史嘅边个时代咧？咁我就会话系十六世纪中期后嘅战国时代末期嘅。 另外就是一点咧，就是毛利家咧，大家都不陌生嘅，因为咧，佢哋之前嗰几集咧都有讲过咧，就去到幕末嘅时候咧，有所谓嘅长州藩同埋萨摩藩啦。咁其实长州藩咧所处嘅位置咧，就系、当时咧战国时毛利家所统领嘅一个即系嘅位置， 本州嘅西部。 重要系咩咧？亦都系咧，到佢后来咧，到德川家康掌权嘅时候咧，毛利嘅家族嘅领地系大幅减少，减少剩翻位咧就系、长州藩嘅位置。咁所以其实毛利家咧喺江户时期咧，就是长州藩的藩主来的。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咧，我哋嗰条线索咧都揾得到啊！咁一直都成日都讲呢个本州西部或者叫中国地方嘅一啲嘅历史咧，咁其实都有条线索揾到出嚟嘅。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咁啱啱咧，我哋咧就讲紧乱啦，黑泽明嘅呢一套电影啦。咁我觉得咧，拣呢一套电影嚟讲建筑咧，就真系好明显啦。因为入面个故事咧，已经有几座嘅城咧，就系即系故事好主要嘅场景嚟嘅。咁分别就系第一城、第二城同埋第三城吓，唔系沙田嗰个城。OK， 咁但系咧呢三座城咧都系各有佢嘅特色嘅。咁尤其是我哋见到咧有一场就系入面嗰个老主公咧，因为一啲战乱啦吓。二仔啊，打下大仔啊，跟住咧咁啊，老主公喺入面喺第三城入面就哇癫咗咁样，最后就好落魄咁样行出嚟。我哋见到哇嗰、个第三城上面俾火烧晒出晒烟，然后下面条楼梯就见到老主公慢慢一步一步咁落楼梯，哇嗰啲场景就见到即系。 个建筑物喺个电影入面可以点样展现到个张力，又或者成件事咁多嗰啲矛盾就喺呢几座城入面发生咯。咁所以就系见到其实喺建筑方面点样去下苦功，或者去落一啲心思，可以帮到个电影嗰个真实感系更加强。咁我哋又睇返呢，就係、是、呢三个城呢应该都係各有佢现实入面嘅一种嘅参考啦，可能。咁但係有一样嘢呢，先唔好讲个三个城住，一样嘢好特别好得意嘅就係、是、呢，喺一开始呢个电影开始嘅时候呢，就係讲緊啊，即係老主公啦同埋佢三个仔一齐呢，就係狩猎㗎嘛，咁打野猪呀打咩啦。咁跟住呢佢哋我打完之后呢，就喺个山上面呢，就围咗一个好似帐幕咁样嘅嘢。但又唔系话我哋蒙古人啊、游牧民族嗰啲咁嘅帐幕，佢好得意噶，佢揾啲布帘之类咧，四四方方咁样围咗一个 area 出嚟， 拉开佢嘅， 系啦，都特登带啲过去，咁样围住一个咁样嘅框框咁样，然后入面就喺度开宴会啊，可能一齐去倾下偈啊咁样。啊，其实呢一个咁样嘅一个空间啊，其实都几特别，亦都系可能系一个可以话系移动嘅建筑物啊，可唔可以咁讲咧？ 冇错啊，呢一幕咧都好深刻噶。当年我第一次睇咧，都觉得哇，咦，好特别喎！ 但呢个系真系有噶嘛，即系唔系话电影入面特登设计出嚟。 啊，其实你咧，如果睇得多日本嘅战国时代战争片咧，经常出现噶啦。呢、种咧，其实咧，日本咧叫阵幕，吓、即系列阵嗰个阵啦，吓打仗通常喺打仗嘅时候用嘅，都主要系野战嘅时候啦，喺野外地方啦。咁佢哋开会嘅时候就将所谓嘅本阵咧就会围住嘅，拉呢啲咁嘅布幕咁样打横，咁啊围一个方形。嘅空间啦，但喺戏里边咧就用喺一个狩猎时候咁所谓嘅一个帷幕啦。另外咧呢一个场景里边咧，亦都同时有另一段啦吓，就我都觉得好特别，亦都同呢个帷幕有关。显示咗咩咧？显示咗嗰种咧日本人咧，我觉得就对于空间个概念咧都几特别嘅，即系嗰种好唔固定嘅空间，随时可以改变嘅。咁嗰一幕呢，譬如三郎佢呢就係、是、见到佢爸爸受苦呢恰着咗嘛，咁嗰时喺呢个露天嘅地方好晒。 同一场嚟嘅，同一场呢个阵幕入面。 咁佢呢就好机警咁呢，突然间就拿把刀去斩咗一棵树仔，咁呢将佢插咗喺呢一个受苦嘅，唔係插落去受苦度，插喺受苦嘅后面嗰个地下嗰度，咁呢就即刻呢制造咗一个咁样嘅自制一个树荫嘅空间。咁呢一个呢，首先呢就本身喺空间上或者场景上已经好有趣啦。另外其实亦都系好简单好快速咁样就显示到三郎其实系佢对于佢爸爸呢其实系好有孝心嘅、即系好细心好无微不至嘅。 虽然佢把口唔收好似好恨憎咁。 係啦，咁就系要讲呢一样嘢。但系呢当呢个爸爸醒咗之后呢，哇，佢又开始去再不停咁样去驳嘴驳舌啦咁。但系其实佢内心呢系三个仔之中呢最锡佢爸爸。爸嘅，咁啊，睺佢瞓嘅时候，咁样去表现佢嗰、那个即系孝心啊，比起佢两个哥哥嗰种用把口， 真系得把口啦，点翻转 系啦，咁啊好唔同嘅。 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真系 空间嘅关系啦， 真系系啊 ，Stan 呢种建筑师咧，系咪先至会有即系呢一个谂法、就是？就系其实我插棵树喺度，已经系一种建筑嘅空间嚟嘅，即系可能我哋未必会咁睇，但系啊 ，Stan 就即刻睇到呢一种，可能我哋平时比较少睇到嘅， 直情系自创山水景添啊！等迟啲佢讲到山水嘅时候，可能再讲得多啲。 日本都好多呢啲咁嘅自制空间嘅。 咁咧嗱，我哋讲阵幕之后咧，我哋又可以即系讲翻头先讲嘅三座嘅城池啊，亦都系电影入面好主要嘅一啲场景。第一城、第二城、第三城咧，咁我哋系咪应该分开嚟讲，或者分开嚟理解一下究竟佢嘅构造，或者究竟佢背后系乜嘢咧？咁但系起码我就见到咧，就系、是、其实喺啱啱阿 Stan 所讲嘅一啲城市入面咧，其实城国系啲乜嘢嚟嘅咧？即系同我哋基本理解话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宫殿，究竟有啲咩嘅分别咧？何谓城国咧？ 嗱，咁啊，城国嗰个国字就系我哋即系中国人姓国嗰个国啦，国富城嗰个国啦吓。其实好明显呢个就系战国时代嘅产物啦，因为有打仗嘅时候，所以至需要特别去起呢啲防卫性嘅城嘅。咁所以城国咧，其实好明显就系一个主要系军事嘅用途。嗱，咁喺日本里边咧，其实一开始 本身开始去筑城嘅时候，咁啊战国时代，咁开头咧其实就冇话喺戏里边我哋见到大部分嗰啲城咁有规模嘅。 嗯， 一开始都系可能最简单啦，日本啊最多树木啊嘛，系咪用啲木条或者树干咁样去做一啲咁嘅所谓嘅木山啊，南山嗰个山啊吓，咁啊围住一啲木嘅墙，咁咧就基本上已经可以成为一座城噶啦。咁当然最好就系譬如高出其他嘅地方少少啦，咁啊高起咗上嚟啦，咁人哋又会难啲去攻入嚟啦。咁啊再加埋喺周围，如果可以嘅话咧，就掘一啲咁样嘅壕沟啊吓。咁喺日本咧就叫做掘啦，即系土字边就姓屈。嗰、那個字咁啊，加埋啦，所謂嘅掘啦。咁咧開頭咧，通常都係所謂嘅空掘嘅。空掘嘅意思咧，即係冇水嘅，就咁喺圍住嗰個城咧，就掘一啲咁嘅壕溝。咁啲人嚟攻嘅時候，其實已經多一重嘅難度啦嘛，因為佢凹咗落去嘛。咁咧你就要落咗去，然後再上翻去，先至可以入到城啊。理論上，咁呢一個就係最基本嘅、最初嘅日本嘅城。咁但係慢慢咧，去到日本咧，就覺得譬如一啲土堆咁樣堆高少少咧，唔係好夠堅固啊。咁開始有石城啊，所謂嘅石垣啦。咁呢個石垣城嘅，即係其實裏面都係泥土嚟嘅。咁喺外面咧，再加一陣嘅石啦，一啲咁嘅一塊塊大石咁樣去包圍住個城，咁咧就起高咗佢啦。再加周圍咧嗰啲咁嘅空掘咧，亦都變為可能係加咗水啦，連結一啲河流咧，咁啊更加難去攻入去嗰個城裏面啦。咁呢一個嘅轉變咧，就都睇到嗰個軍事作用上面咧，就越嚟越堅固啦。咁但另外咧，如果喺位置上面咧，開頭咧主要就係所謂嘅山城啊，即係起喺一啲高山上面嘅山頂嘅城啦。咁呢一個好明顯啦，一聽就知啦，即係喺防衛上面，喺企喺個山上面就最難攻啦。咁但係咧，慢慢喺日本咧。開始咧就出現所謂嘅平山城啊，或者平城啊。咁所謂平山城，即係其實就係唔係真係早期嘅，真係喺啲高山上面。咁咧其實都係大概都係一啲平地，不過咧一啲矮啲嘅山上面啊。咁所謂嘅平山城，咁平城咧就直頭去到一啲平原嘅地帶嗰度，即係純粹係圍住一個比較細嘅地方起高佢，咁就為之平城啦。咁所以咧，平山城可以話係山城同平城之間嘅中間嘅地理咁樣嘅類型啦。咁當然亦都有極之少數嘅，有可能係有所謂嘅水城啦，即四邊都圍住曬，可能喺個即係一啲好大嘅河流啊嘅中間嘅沙洲啊，或者係甚至乎一啲湖泊嘅中間咁都有嘅，不過比較少。咁呢一個由山城轉為平山城或者平城嘅過程呢，你又會睇到啦，呢、這個城國其實呢開始呢著重返一啲非軍事嘅作用，即係譬如喺個政治上面啊、經濟啊或者日常生活呢，咁就會比較方便呢。如果你喺平地嗰度，咁亦都係更加著重所謂一啲交通嘅要衝啦，或者如果接近平地呢，咁可能附近可能有村落啊或者市鎮呢，都可以作為一個軍事上面之餘嘅經濟上面可以支持到嗰個城嘅日常嘅生活啊、資源啊咁樣嘅。咁但係呢，如果喺電影裏面呢，嗱頭先阿傑講過啦，主要有三座城嘛，第一座城啊，即係大哥分咗嗰座城啊，所謂嘅第一城。咁、那個景呢，其實真實裏面呢，日本就喺兵庫縣裏面最出名嗰座啦，即係基路城啦。咁、佢本身呢就係、屬於所謂嘅平山城，即係佢本身嗰個城市呢就唔係話真係好即係入咗去啲深山嘅，都係城市。咁但係呢都係一個比較細少少嘅山上面， 高地上面 係啦，高地上面起嘅所謂嘅平山城。咁第二城嗰個景呢，咁其實有一幕呢就有一個外面影嘅一個鏡頭啦。咁其實呢好明顯啦，嗰、那個就喺九州裏面熊本縣嘅熊本城，咁佢咧都係屬於平山城嚟，即係唔係話真係好高，咁但係都係高過周圍都有一啲嘅差距嘅。咁但係咧第三城嘅景咧，其實咧就揾嚟揾去咧，我都揾唔到啊！咁後屘我發現原來呢一座咧喺歷史上面係冇嘅，係新起出嚟搭景嘅。咁我睇個資料就話嗰陣時喺富士山嗰度附近咧就搭出嚟嘅。咁我再睇真啲咧，其實即係嗰個咁嘅城裏邊啲建築啊、外牆咧，都開始見到一啲人工所謂加上去嗰啲一啲殘舊啲嘅痕跡啦。咁其實嗰座城咧喺拍完之後咧，直頭係成座城燒咗，因為戲裏面你都見到啦。咁我哋穿咗條橋啦，可能 其实最后嗰座城咧就已经即系真系烧咗。咁现实生活里边，即系现实嘅实际情况之下咧，黑泽明拍完嗰座城之后咧，其实就真系喺戏里边烧咗个咧，就系一个真嘅城。咁啊，即系一个好大规模嘅，即系嗰阵时所谓嘅不惜工本去拍呢一座咁样嘅烧咗嘅第三城啊。咁啊，完全唔系话用一啲模型或者电脑特技去拍出嚟嘅。咁但系咧，嗰座城如果讲地理嚟讲咧，咁啊，好明显同第一城、第二城有啲唔同啦。就我睇咧，就系平城添嘅。咁咧，甚至乎我睇到好似系喺现实嘅日本历史里边，就真系好难揾到。我会睇到佢直头系凹城添啊。咁点样？历史上冇凹城呢样嘢，我去俾呢个名佢。直头你睇到佢后边嗰个山咧就高过去嘅，咁直头凹咗落去嘅。咁喺实际嘅城嘅日本嘅城嘅历史咧，就我就冇乜见过咁样嘅地理环境嘅。 如果你喺座高山隔篱起个城咧，即系自杀嘅啫。咁你占咗个山头，咪可以射你啦。咁都系好少嘅，其实。 所以佢就唔做唔到第一城啦，佢只能够做第三城。 分俾阿三仔啊，原 来系。系啊，咁啊，今日咧就我哋咧继续会同大家讲呢一个嘅基路城啦，同埋咧讲呢个城国嘅建筑。仲有咧，头先咧 ，Stan 咧亦都有讲到咧，有一样叫做天守阁嘅建筑物嘅，咁究竟系啲乜嘢嚟嘅咧？建筑意咧，请大家继续收听啦，转头翻嚟咧再见啦。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继续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嘅节目啦，咁我哋咧继续会同大家讲咧城国呢一个嘅建筑啦，咁同埋天守阁，咁啊头先亦都有约略提过啦，咁亦都会拣嚟咧就系基路城啊，呢个日本非常之出名嘅一个城咧，咁啊同大家去讲一讲啦。咁我哋咧头先喺上一节嘅时候咧，同大家开始咧介绍紧日本嘅城国嘅建筑啦。咁亦都有提到啦，其实因为有战争，所以咧先至会衍生出城国呢一种嘅产物出嚟嘅。咁啊头先 Stan 咧开始同我哋讲咁，但系咧我谂作为一个防守功能咁重要、咁重视嘅一种建筑物嚟讲咧，城国应该要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可以加入去，除咗头先讲嘅一啲掘啦或者系垣啦呢啲嘅设施之外，咁仲有啲乜嘢系可以帮助到成个嘅城市加强嘅防卫嘅功能嘅咧？ 哇，啱啊！即系其实佢就最重要就系打仗啊嘛，咁啊唔系讲话靓唔靓嗰啲嘅，就系、是、一切就系以功能行先噶嘛，系咪？咁啊，虽然我哋一般游客咧咁样去日本咧睇所谓睇城咧，都系拣一啲有天守阁嘅地方，嗰啲咁嘅城国嚟到去睇嘅。咁但系咧就要特别提醒听众咧，即、就、系、是、日本嘅城国咧。每一座城国咧，其实唔单止净系得天守阁嘅，其实仲有好多嘅外围嘅一啲嘅防御嘅设施啊嘛，譬如头先讲嘅掘啦，即系一啲嘅壕沟啦、垣啦，即系一啲下边嘅用石砌嘅高咗嘅台。咁但系其实再去，譬如喺个台上面，其实再加啲所谓嘅屏啊，咁啊屏障啦，即系一啲嘅外墙啦，都系木框嘅。一般咁啊，通常都會有加咗啲灰咁樣，扇咗啲灰喺個面啦。咁其實咧，一般其實就會加咗灰咧，就比較難去燒著啊嘛。咁呢一個對於打仗就好緊要咧，因為好多時都係火攻啊，或者甚至乎去到戰國嘅後期，好多時出現啲火城槍啊，或者係大炮啊嗰啲咧，都好容易著火噶嘛。咁啊，另外就譬如門啦，門又會有出現，好似中國我哋以前都提過。類似瓮城嗰啲咁嘅結構啦，嚇、即係兩道門嘅嚇，先入一道，跟住入咗一個圍住嘅空間，咁咧敵軍咁就俾人困咗喺裏邊，就守軍就可以圍住佢射啦，咁啊先再入去另一座另一道門嗰度嘅，咁啊再加埋譬如就有一啲。 道路咧都係特別做到好似一啲九曲十三彎啊、之字形啊咁咧，甚至乎有時咧一路行咧，一路你諗住向住個天守閣行咧，跟住條路咧行下咧就變咗咧就反方向嘅喎，離開個天守閣，咁啊呢啲有啲迷惑嗰啲入侵者嘅意味喺裏邊嘅。咁但係咧講到最緊要嘅當然就係天守閣啦、嗯、一般我哋去睇呢個日本嘅城池或者城國咧，都係睇呢個天守閣噶嘛。 咁係咪即係我哋如果從遠處去望過嗰個城閣嗰度最高最大嘅嗰一棟嘅建築物就係你所講嘅天守閣咧？ 係啊，冇錯啊，一般就係咁啊，成座塔咁樣嘅嚇，亦都可以話係即係好似中國嘅一啲樓閣咁樣嘅形狀嘅建築物啦。其實戲裏邊咧嗰三座城咧都有一啲天守閣嘅片段喺呢度，有啲咁嘅鏡頭嘅。第一城就係基路城啦，好明顯噶啦。咁啊，第二城咧就二仔嗰個城咧，咁都有係啦，就是、熊本城啦。咁但係就你睇翻，譬如天守閣嘅歷史咧，其實最初咧亦都係同我哋之前有提過啦嚇，即係織田信長佢其實可以喺歷史上咧就第一個即係大規模咁樣去或者係領導呢、這個起呢個天守閣嘅潮流啊。啊，咁佢由一開始佢喺呢個岐阜城啦，跟住之後有安土城啦，咁、 嗯、 都係即係比較早係有出現喺個城嘅最高點嗰度起一啲咁樣嘅塔式嘅建築物嘅，咁啊所謂嘅天守閣啦。咁呢個天守嗰、那個守就係守衞嗰個守啦。咁、嗯、其實亦都有一啲其他名嘅，譬如開頭咧就叫天主嘅。咁啊呢啲咁樣嘅天守閣就構成咗城國裏面嘅好多唔同嘅作用啊。咁譬如最簡單咁啊，首先當然係軍事作用啦。咁佢有呢個瞭望啦，或者係指揮嘅作用啦。第二就其實喺政治嘅功能上面咧，都有所謂嘅宣示一個象徵權力咁樣嘅意味喺度嘅。咁第三就係所謂嘅道德上面嘅功能喎。咁啊，同呢啲自殺係有關。咁戲裏面咧， 自殺有咩關係咧？ 好重要嘅自殺喺打仗呢、這、一個，尤其是日本嘅打仗嘅自殺呢一環咧，即係。僅有啲人係需要自殺嘅，打仗嘅時候， 我哋戲入面都有見到嘅，其實 係啊，嗱，咁戲裏面咧，呢個其中最長嗰幕咧，就是、第三城之役啦，所謂嘅，即係啊，受苦去落幕之後咧，就逃咗去呢個第三城啦。咁其實係呢個大仔設計去引入去嘅。咁咧，咁佢所謂嘅第一個功能軍事上面咧，咁佢做到喎呢一個第三城嘅天守閣就係、是、受苦你睇到佢咧瞓覺瞓醒，突然間喺個天守閣上面望出去咧，就發現咗啲敵軍啦嚇。咁、啊、呢個咧就符合咗呢個軍事上面嘅需要。咁而政治嘅需要咧，咁除咗譬如起到好靚咁樣去作為宣揚呢一個嗰、那個城主嘅威勢之外咧，喺戲裏面咧最後即係打輸咗啦，即係呢個受苦。咁佢就喺个天守閣嗰度好威咁样行出嚟，吓到即係将啲敵軍全部都吓窒晒，让开条路。 係咪真係好威呢？嗰下佢个面目系几吓人嘅，但係咪威 人嘅真係真係俾佢吓窒。嗱唔好话威唔威，但係就真係喺戏里面就吓窒咗佢个仔嗰啲咁嘅入侵嘅军队。咁甚至乎开条路俾佢去由得佢走添嘅。咁呢个呢就係所谓嘅喺个象征上面有一个威势喺度啦，呢个天守閣。咁第三就係道德上面啦，咁自殺啦，咁你知日本傳統上面都好鍾意自殺㗎嘛，打完仗一定要自殺啦。咁戲裏面點呢，佢啲妻妾呢就成功咁樣自殺啦。咁但係呢受苦就慘啦，佢呢因為動作太慢啦，咁搞到佢呢匿咗喺天守閣上面呢坐咗好耐。咁後尾佢真係想去自殺嗰啲，發覺喂周圍都揾得刀都冇， 都刀都冇。 咁呢個呢就呢、這個咁嘅功能自殺功能呢喺戲裏面就失敗咗嘅。 因為佢一開始曾經有幾嘢係落去片啲敵軍嘅，俾佢自己刀都斷埋，翻到去咪冇刀用咯，就係咁嘅。 咁仲有喎，戲裏面其實有第四個作用，呢個天守閣就係呢個瞓覺啦，作為一個睡房嘅作用。係 唔係㗎？呢個真 係。但係咧，歷史上面咧，我睇好多嘅資料咧，其實就好少會話攞嚟瞓覺嘅天守閣。其實甚至乎咧，平時都好少攞嚟上去用嘅。咁一般都係真係作為防衛或者真係打仗嘅時候，先至有機會話。 上去作为一个指挥嘅功能啦。咁呢一个就同历史有啲唔系好切合嘅， 因为嗰阵可能受苦都已经有少少精神嘅问题都唔定嘅，咁上去瞓一瞓觉都老人家有佢啦。 冇 lift 搭，无啦啦上五楼瞓做乜啫？即系你 好辛苦噶。 常理嚟讲，你谂下， 我间房喺嗰度，我上去噶啦。 欧洲都遗址都知，你呢啲防御塔嘅楼梯系几百级、几百级嘅。 不过戏里边呢个第三层嘅天守阁咧，佢其实就好矮噶，其实得两层啫。我睇到佢咁一般日本嘅天守阁咧，都最少都三层或者五层，甚至乎记载上面嘅织田信长嘅安土城咧，甚至乎有最高嘅记载，有啲话有八层添嘅。但系咧喺戏里边咧，个虽然木结构就两层咁矮啫，咁但系个下面咧有个好高嘅石门啊，咁啊，所以就亦都令到我觉得呢个天守阁戏里边呢个第三层天守阁同一般我见到嘅日本嘅城国里边天守阁咧，外形上面系有几大差距嘅。 因为咧嗱，我首先咧听到阿 Stan 咁讲嘅时候咧，就计佢啲功能去讲咧，我就已经解答咗我其中一个问题嘅，就系、是、我如果佢系作为一个即系防御嘅功能嘅话，其实佢唔使起到咁靓，即系我哋就算我哋睇好多咩瞭望塔啊，其实都可以起到好高啊。咁瞭望嘅功能其实好容易做得到，咁但系佢起到成个城堡咁高咁威嘅时候咧，咁原来其实佢都系宣示紧呢个象征权力嘅一样嘢嘅。 冇错。 咁但系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其实佢个结构上面点样可以起得到咧？呢一个都系一个疑问。即系嗱，我哋话我哋起一啲高塔咁样就系、是、可能系木结构咁，可能都已经起得到啦。中国或者日本都有。咁但系佢咁大个堡垒或者成个城啊，天守阁咁。佢點樣係去做得到個防御功能？係咪全部都係木結構呢？即係下面我哋亦都見到有好多石做嘅一啲牆壁嘅。咁成個結構其實係點樣嘅 呢？如果睇呢個呢就最好㗎啦，用呢個基路城嚟到講啦。因為基路城呢就係、是、現存日本嘅所謂嘅少數嘅現存天守閣。咁因為呢日本嚟而家去睇好多所謂天守閣呢，咁其實而家去到大阪城呢就係、是、唔係屬於所謂嘅現存天守嘛。咁其實佢係後期去新起嘅。咁不過呢呢、這個詳細少少啦，下集就先至去講啦。咁、啊、但係呢所謂嘅現存天守嗰陣時呢，即係主要就係喺戰國時代啦，或者係後尾嘅江户時代呢流傳落嚟嘅嗰啲咁嘅天守閣呢，就所謂嘅現存天守啦。咁、嗯、譬如卓然卿，咁你覺得嗰陣時嘅喺即係嗰個歷史背景嗰陣時好多戰爭㗎嘛，咁呢一個嘅當時信長佢揮軍去上落呢，咁都發生好多事情。 冇錯啊，咁同讲基路城都有啲关系嘅，因为当时同影响战国嘅有三个人物必须要记得啦。咁织田信长啦，咁之前都讲过唔少嘅，之前都有讲过德川家康嘅。咁但系织田信长、德川家康之外咧，仲有一位叫做羽柴秀吉或者丰臣秀吉咧，三位都系当时好关键嘅人物。咁简化嚟讲咧，就系信长当时其实就喺中部嘅，即系今日本州中部咧，就系雄霸天下咁就系噶啦。咁咧秀吉咧就系佢嘅属下嚟嘅。咁当时咧佢就派秀吉咧去经略咧，就是、所谓西国嘅地方。西国地方就系本州嘅中部去到西部嘅一个位置，正正嘅基路城咧就喺当时嘅两边嘅中间。咁啊，当时嘅中国地方咧就系毛利元就嘅势力范围所在。咁中部咧就系信长，咁然后东边咧就系其他嘅大名嘅一啲位置。咁我哋话咧，当时嘅关键嘅时刻咧就系话秀吉咧就尝试去攻打。咁咧当时咧秀吉咧就其中本来基路城咧就喺黑田家嘅，我哋叫黑田官兵卫或者黑田孝高所属下嘅。咁到秀吉去到准备打毛利家嘅时候，官兵卫就让咗基路城咧，就俾秀吉做佢嘅主要嘅城主嘅一个位置。咁当时咧就已经用咗好多嘅方法咧，去不断咁攻城啊、打啦，咁啊用水攻啊，打到毛利家咧系好伤嘅。咁当时毛利家有几位仁兄嘅，咁啊都同我哋之后后来历史话前面都有关系嘅。咁啊就系影武者里面嘅三兄弟里面嘅二哥同埋三哥。咁啊当时咧其实毛利家嘅大哥就系几个仔啦，大仔就系继承毛利家啦，家督啦。咁另外佢嘅次子咧就交咗俾一位叫吉川家嘅过继咗去吉川家做养子，咁三子咧就过继咗去小早川家，咁两个咧都系中国地方豪族嚟嘅，咁然后小早川家咧就负责毛利军水军嘅，咁吉川家咧基本上。 上就係負責毛利家嘅一啲陸軍嘅體系。咁佢哋兩個咧就面對住受雞攻勢咧，就非常之頭痛同埋頭痕嘅。但係呢個時候咧，發生一場喺京都嘅重要嘅事件，就係、是、本能寺之變啦。咁啊，信長就俾佢另外一位屬下明智光秀所殺。咁而咧呢一個消息咧，都俾當時用緊水攻圍城嘅受雞咧第一步所知道。咁第一步知道之後咧，佢又用咗條計仔，佢就係扮冇事發生，繼續打毛利。咁然後咧就要毛利投降。投降之餘咧，又係自殺喎，成日叫人叫成句對方成主出嚟自殺。咁對方冇計啦，因為等明書咁啊自殺。咁自殺之後咧，秀吉咧就有一個著名嘅所謂中國大反還啊，即係話咧一次急行軍咧就翻咗去京都咧，就將呢個我哋話明智光秀呢個叛軍咧就殺死嘅。咁前後咧只係用咗12日啫。就已經翻到去啦。咁我哋話咧，當時嘅吉川元春同埋呢個小早川隆景咧，喺就住呢件事咧，就開咗好著名嘅會議。吉川元春咧就話一定要追擊，一定要打翻死啊秀吉。咁啊小早川就話唔好，我哋唔好搞佢，由得佢靜觀其變，可能仲多着數。咁結果咧會發現咧，即係秀吉後來成功啦，佢咗做封神時，就為關白同霸天下，統一天下嘅時候咧，又有幾位即係重要嘅人物，其中咧小早川隆景同埋吉川元春咧，都係成為咗封神家嘅啲支柱嘅一啲部分。簡單講咧，就係你當時你冇傷害佢咧，最尾咧就得到一啲着數。咁啊，所以咧，當然亦都有當時嘅家督毛利輝元。咁所以其實三位毛利家三子咧，亦都係喺亂裏邊影射嘅三兄弟咧，其實咧都係有一個幾好嘅結果嘅。咁所以亦都印證咗可能咧，你以往講咧，就如果三兄弟同心咧，就可能咧就唔會有啲咩傷害都唔定啊。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我哋如果再睇翻基路城佢嘅建築方面，譬如佢嘅結構啊，咁究竟佢喺個成個功能上面點樣可以彰顯得到頭先 Stanley 所講嘅，即係無論係防守方面啦，又或者係喺個政治功能方面啦，甚或至係自殺方面咧？ 係啊，嗱咁咧，如果講天守閣咧，呢個基路城呢一個咁嘅建築咧，嗱，首先天守閣一般咧就分為幾種啦，佢嘅所謂嘅曲輪配置。其實就係日文啊，咁即中文其實即係話佢唔同嘅平台上面嗰個分區咧，咁啊分為所謂嘅連國式啦，就梯國式啦，就輪國式啦。咁基本上咧，基路城咧就屬於梯國式嘅。 咩叫梯國式 咧？即係話咧，嗱，你睇譬如一個方形咁啦，將佢喺裏面再變咗一個 L 型，咁啊漏咗一個。正方形喺個角落頭嗰度，咁即係話咧喺個角落頭嗰個部分，方形嘅角落頭嗰部分咧就特別高嘅。咁特別高嘅地方咧就係起咗呢個咩天守閣嘅嚇。咁、因為一般嘅城咧，其實佢嗰個天守閣咧，只係佢成個城嘅最高嗰個平台部分上面起嘅最高嘅建築物嘅啫。咁其他嘅譬如佢嘅位置上面嗰個構造咧，又分為所謂嘅獨立式啊、複合式啊、連結式啊、連立式啊呢啲啦。咁而基路城咧就係屬於所謂嘅連立式啦。咁連立式咧嘅意思即係話咧有幾座嘅天守嘅喎。咁其實基路城咧就唔係單止一座大天守，仲有小天守啦，仲有其他啲比較細啲嘅宮殿啊。呢啲咁嘅建築咧，咁佢哋之間咧就係以一啲所謂嘅道路啊，路咧就係木字邊，咁啊魯國或者魯莽嗰個魯啦，咁啊即係其實一啲嘅小型啲嘅木構嘅建築嚇，咁咧就係以一啲長形嘅，好似一啲走廊咁咧去連結咗幾座咁嘅天守，咁所以咧叫做所謂嘅連立式啦。咁但係如果以外形嚟計咧，基路城嘅天守咧就屬於所謂嘅望樓式啦。咁呢個咧話仲複雜少少喎，其實。一般嚟讲咧，望楼式嘅天守咧，即系话咧，其实你睇个天守咧， 基本上可以分咗上下两大部分啦。虽然佢本身可能有几层高啦，超过五层啦，或者譬如咁最低嗰两层呢，其实你将佢睇成为呢好似一座普通嘅譬如中国嚟讲就係歇山式屋顶嘅嗰个宫殿，咁一个正常嘅一个嘅殿堂嘅屋顶嘅结构啦。但係呢就比较阔啲嘅。咁但係佢嘅上面呢再摆上好似陷入去一个几层比较窄少少嘅塔楼。咁所以呢所谓嘅望楼式呢就係咁嘅意思，即係其实係上下两个部分呢就明显嗰个形状係分开啲嘅。咁上面嗰部分就所谓嘅望楼啦。咁如果另外一种呢所谓嘅层塔式啦。层塔式呢就简单少少嘅重复性啲嘅。即係好似一座蛋糕咁啦，一嚿一嚿咁样一层一层咁样越上呢就越收窄佢嘅。咁呢就简单啦，重复啲啦。咁我睇上嚟呢我觉得冇咁靓嘅。而基路城嗰种就係望楼式就係比较复杂少少，亦都令到佢嘅外形呢係比较变化系多啲嘅。可能呢一个亦都系佢嘅原因呢，就係好受欢迎嘅喺日本。即係我当年去嗰陣时呢都真係哇入到去呢，首先佢里面呢其实上到去佢嘅天守阁呢就唔系好阔嘅啫，每一层都。当然就下面阔少少，越上就越窄。咁基本上呢好似行花市咁样，即係排晒队一路一路咁样，即係人贴人咁样慢慢咁样上去嘅。咁呢一个咁嘅情况喺基路城就即係大家如果去嘅时候都要小心啲，尽量揀啲唔好咁多人嘅旺季去啦。咁而基路城嘅譬如除咗佢嘅天守阁之外呢，其实头先讲过嘅譬如嗰啲牢啦，即係一般譬如两种啦，一种就係喺个城嘅城墙嘅角落头，所谓嘅鱼牢啦。咁就係主要就係攞嚟俾守军匿喺里面，就去个外墙嗰度开咗啲窿咁样，所谓嘅合间啦，咁就射箭啦，或者会射啲枪啦，火城枪啊咁样啦。咁另外就佢仍然係遗留住嘅，当时17世纪遗留住嘅，除咗牢之外呢就门啦，或者嗰啲咁嘅平嘅墙啦，咁仲有石垣啦，或者掘啦，土垒啊，仲有佢后面其实仲有个庭园嘅。咁我哋譬如去到嘅时候呢，除咗睇先手阁之外呢，运咗去里面咁辛苦之后呢，你都可以去后面佢嗰个庭园就比较舒服少少嘅。 咁呢个天守阁呢，一来就宏伟啦，二来亦都有具到呢个防守嘅功能啦。咁我觉得真係将呢个华丽同埋实用呢都係可以话兼而有之啦。咁而再加上呢就即係呢个道德功能，即係自杀呢个就暂时唔讲佢住啦。咁但係呢头先 Stan 呢亦都有提到呢，有一个好重要嘅一点呢，就係基路城呢就係、是、由17世纪嘅时候就留落嚟依家。咁但係呢亦都有好多日本好出名嘅天守阁呢，就虽然话真係都好靓喎，咁但係呢就唔係真係喺咁耐之前留落嚟㗎啦。头先呢 Stan 都有提到有啲呢可能係现代重建出嚟都未定㗎喎。咁呢个呢就留返下个礼拜嘅建筑二呢再同大家讲啦。咁我哋呢就会揀嚟呢一个，亦都係我諗大部分鍾意去日本建筑嘅人都会去过㗎啦。大阪啊，大阪城啊，咁亦都系一个好出名嘅天守阁啦。咁大家亦都可以下一集嘅时候咧，留意住我哋嘅建筑二嘅节目啦。而我哋亦都会咧喺下一集入面咧拣咗一套嘅电影咧，同大家一齐去讲讲大阪城嘅建筑嘅。咁就系咧堤幸彦导演2016年嘅《真田十勇士》啦。咁下一集嘅建筑二咧会同大家慢慢讲嘅。下个礼拜星期一晚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再约定大家。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